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是人。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多少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在这土地飞远，岁岁年年，多少人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，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。